臣站起来。 是。 上娘，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

耳边响忽听懂，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湾。

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李炳淑演唱的《三堂会审》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